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来跟着我们的推送当中的图片一起去这些书店里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探店的第一站啊，要去到的是石景山。在石景山有一家开在旧厂房里的书店。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到了，我们要去的不就是全民畅读特钢店吗？没错，这家开在石景山特钢园区内的书店，近段时间吸引了很多读者前去体验。有人说，走进这家书店去读书，满满的都是回忆。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小群的脚步，一起到那儿去看一看。 读书有时就像在做时间和空间交错的旅行，书带你去到更广阔的空间，书也带你跨越时间的阻隔。有这样一家书店，它用它独特的建筑设计带给你空间上的惊喜，它用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老物件留住时间的记忆。 一进到这个书店，其实首先我会有一种恍惚回到了 七八十年代吧， 青春燃烧的年代。 对对，你看这个就是， 这原来就是首钢的厂房、 这个、 是吗？ 对，首钢，你看这个大的吊机，看见了吗？ 哦， 看见了吗？它这个就是首钢特种钢。 特种钢， 对，叫特钢园区呢。它生产那个钢号跟其他的那个普通厂房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叫特种钢。 其实相当于这个三层的楼是搭建在原来的厂房里面的。 对，这个厂房就挑高很高嘛，所以你看这些就是天车吧，这种还有旁边的 有着大吊钩的这种， 对对对，这些全都是遗留下来的，就是可以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景观。就很多在我们这儿拍婚纱照的，就进来以后，然后就在我们那个楼上就以这个为背景，知道吗？拍那种黑白的那种感觉， 对，一个年代的纪念、 对， 这家书店的名字叫全民畅读，它坐落在石景山区特钢创业园区。书店三层的建筑是在原先的钢铁厂厂房里面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当书店的行政总监傅平仪带我推开书店大门走进去的时候，我仿佛有了一种时空旅行的感觉，因为书店里堆满了各个时代的老物件。 一把，这得跟我小时候， 这个椅子就是很坐起来又很有年代感， 至少得有三十年了吧？这把木头椅子， 对， 已经在咯吱咯吱的响了。 对，我们已经在一点点的去修它，去完善它。 北京特殊钢厂第 1297号 椅子， 这都是厂房里的旧椅子。然后我们觉得它跟这个环境很搭，而且它可能从厂房里面，就是从他的工厂下线，他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如果他有生命的话，他应该是舍不得离开这个环境的。所以我们把他留在这儿。然后他很坚强，就感觉好像他总要坏了，但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坏。就是我们觉得其实物件还有这种植物，其实它是有生命力的。你把它放到一个它喜欢的环境，温度湿度，这么多年它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它扔掉。把它擦一擦，然后放个椅垫上去，然后就读者坐在这儿，就仿佛真的是回到了那个年代一样。 其他的家具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旧的，比较有年代的。 包括这个钢琴，这个是中央乐团的第69号琴，后面有钢印的。为什么选择它呢？因为这个地址叫69号，所以我们特意把这69号琴也搬到我们这个店里来。 而且整个的这个空间，其实做后来的这种装修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建筑的痕迹啊。 这个就是 钢梁、 这个就是钢梁，就是厂区里面的。我们没有去动它，也没有去掩饰它，就让它这样摆在这儿，然后搭了几个很陈旧的木板，就把它变成书架。然后上面这些老家具，有的是我们就是老的电视机啊、点唱机啊，还有那收音机啊，这些还有发报机、发电报的那个，这都是有的是我们淘来的，有的是会员赠的。就像这种老皮箱，他家装修或者搬家，他一直没舍得扔，但是这个东西搁在家里面确实不搭调了。他来到我们这儿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搁到你们这儿就算找到他的归宿了，所以就说你们要不要，然后捐了很多这样的老物件给我们。 那我们的听众假如说也是一位爱书的人，并且也有这个过去的这种情怀在，那我们家里有一些像这样闲置的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拿过来送给你们？ 没问题，特别欢迎。 在书店的很多个角落里，一摞一摞的旧杂志被一部分读者放弃，却被另外一部分读者重新阅读。我感叹这家书店对于资源的利用，其实不光是对书，这家书店对所有空间的利用也超过了我的想象。比如我在楼梯下面的狭小空间里竟然发现了一架秋千。 这是其实是上楼的楼梯底下的这个小空，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厂区里面的废的轮胎嘛，我们自己出去把它弄成这样一个 大铁链子。 对， 我可以试一下吗？ 没问题，非常非常结实，你放心。 啊，在一个书店里荡起秋千的感觉好神奇啊。 对，这个空间有的会员会在这窝一天， 就坐在秋千架上， 就是在那个后面。 其实我都没有看到这个秋千后面就这么一点地儿，还放了一个地面小沙发。 对对， 一盏小台灯。 对，就是它都是一个不经意间的一个发现，有很多会员来来往往好多天了才发现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这有点像小时候。 我想对这家书店对于空间的利用，我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书店里除了公共的阅读空间，他们还在边边角角隔出了很多或大或小的独立书房，并且给他们起了非常有趣的名字。 说呢，这个楼层一层偏休闲、生活类的、艺术类的、摄影的、旅游的、美食的，这些比较轻松的放在一层，二层主要是一些文学，三层可能有一些国学。就是随着它楼层的升高，它的阅读的这个层次是在不断的。然后下面二层就是适用我们的一些特色书房、独立的书房。这个空间是最小的一个书房，它叫一字， 就一个字能装得下哈。哇，这是在书店的一角，有一个这也就两平米的一个小空间啊。 对，这个空间非常受会员的喜欢。 哦，装了台灯，然后一个比我的电脑桌还小的一个小桌子。 对， 这是有一种中国古典的移步换景的感觉。 对， 每走一步会发现新的好玩的东西。 一字完了，然后这个就是一词。我们 词比字大一点啊， 我们这是这样一点点排过来的。 哦， 这个就是一个四人的一个小的 小空间， 小的书房叫独立书房。然后在这里面可以两三个朋友约着谈一点事情，或者是有家长带孩子过来，家长在这边看书，孩子在这边写作业。 这 然后这个叫一词， 下面就是一句喽。 一句，然后一字一词一句，然后这边是一段 一段。 对， 一字一词一句一段一篇一章，就像一本书的篇幅逐渐变长，这些或大或小的书房也给不同需求的读者们提供了各种独立的空间。傅平仪告诉我，很多的读者来到书店就会在这里一窝上一整天。我很喜欢窝这个词，因为它既感觉舒适，同时又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其实在来采访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每周都会组织电影放映的活动，可是在这个到处都有书、到处都有人读书的地方，电影在哪儿放呢？ 哎，这个整个书店看完了，我还是没有找到我们看电影的地儿在哪儿。 马上就呈现了。然后这个连廊通过来， 整个这个建筑好复杂哈。 对，然后这些角落都被我们利用起来了，就是 所有的角落， 就周末的时候，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坐满的， 都是人了， 都是人。对 啊，这一下看到了， 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阶梯小剧场。 这相当于是从三楼到二楼的有一边做了一个巨大的楼梯。 对， 是吧？ 对，这个楼梯就是座位， 就是座位。 平常我们放电影的时候，那个前面窗户那是一个大的幕布。 拉下来 ，把窗帘拉上，然后这边音响设备全都有，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放电影。 真不能想象，就是平时的一大段楼梯，在某一个时间里突然会变成一个观影的空间，看电影的空间了。 对，然后这个你看，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 这不是大油桶吗？ 对， 这是有水的哦。啊，这是一个洗手池啊。 对，这是洗手的，然后洗手液。 这就是厂房里的大油桶。 对。 可能光凭语言，我真的很难带你想象出那些书店里或有趣、或私密、或温馨的阅读角落。不过我想，每一个喜爱阅读的人都会喜欢上这个地方。这里有书，有你可以放松的空间，也有很多关于时间的记忆。在结束采访的时候，傅平仪给我讲了一个读者的故事。曾经有一对小情侣常常窝在他们的书店里一起读书。有一天，女孩一个人独自来到书店，坐在角落里哭。傅平仪走过去跟她谈心，才知道原来他们分手了。那天女孩离开书店的时候带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呀。女孩说这本书里写的话就是她想告诉男友的。几天之后，女孩又回到了书店，并且把书也送了回来。他说他想把这本书留在书店里，因为也许 哪天男孩再次回到书店，会读到这本书，这样他就可以读到女孩的心里话了。你看，书店跟书一样，都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群，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找到一个你愿意窝在里面读一天书的阅读空间。 穿过云洞长亮雨淋湿我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 刚刚小群带我们去到的是全民畅读特钢店，这家开在旧厂房里的书店留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大家想要看到书店的照片的话，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账号，在今天的推送里面就有我们现场采访时的实拍照片。对于工业风的追求现在也出现在别的书店里，对于特钢店来说，他们的地理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别的书店也用了一些其他的办法在追求着工业风。那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到的是一个商场里的书店。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很多书店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开在了商场里。而商场呢，也很乐意引进这些跟自身品牌风格相近的书店，进而提升商场的品味。大兴区西红门的汇聚商场是京城南部地区结合了购物、娱乐、美食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业体。在店铺林立、琳琅满目、熙熙攘攘的商场三层，有一个安静文艺的空间，这就是我今天要探访的最北京书店延吉佑汇聚店。这家书店的工业风到底体现在哪儿呢？跟我一起去看看。从喧闹的商场走进延吉佑书店，水泥墙面、裸露的吊顶，还有铁艺楼梯等各种金属元素的运用形成的工业风装潢，成为整个汇聚店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与众不同的室内设计也是延吉佑书店的一大特色。延吉佑华北市场经理谢凌宇介绍， 这家延吉佑的店我们会有一些设计的风格在里面，它的主题是工业风，然后有一些星空的装点在里面。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自己的这种主题跟风格。这家店是我们2016年的7月份开业的，那它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一家设计师的公司跟我们合作的，那他会比较懂我们的一个经营理念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美学元素的融入，所以帮我们打造了这种工业风的一个体现。然后就像我们延吉佑三个字，它是设计的设的拆分嘛，就是我们会比较注重设计啊，生活美学的一个打造。 冷灰色的水泥、冰冷的铁交织的网与自然的木色书架形成对比，这种对撞让人的关注点更容易聚焦在摆放的书籍上。 看到这几个书架，它不光是几个大书架摆了很多书，上面呢做了一个这种鸟笼式的造型，外面还有一圈光带，就好像能进入到这个一个选书的区域里面啊。那然后在这个一进门的区域呢，我看到是摆了很多这种咱们推荐的书，然后呢还有一些排名，这个是根据什么来选出的？ 这个是我们图书排行榜，然后会有一些销量啊，包括这家店的一个周围的消费圈层的结合，还有每家店会有一个定期的更新嘛。 走进这家书店，迎面而来的这个展示桌，右手边主要是当季书单的一个展示，而左手边则展示了很多文创产品。这似乎也在告诉着读者，来到这家店不仅能与好书相遇，也能跟很多有创意的设计产品相遇。 比如说我们年底会自己做了一个原创定制版的这个周历，也是我们邀约了很多插画家给我们定制的这种一个插画的植物 啊。这个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插画， 对，插画上面每一个还配了一句话，很有意义，配合它这句话，然后这一个周里面找一个日期，刚好有这个日期的体现，加上这一句话和这个图片的一个呈现。 在3月6号的这个日子里面，上面配的这个插画还有这个文字配的是王家卫《东邪西毒》里面的一段。每年惊蛰3月6日这天，都会有一个人找欧阳锋喝酒，他的名字叫黄药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周历，会跟一些书或者一些电影联系起来，可能就给自己平凡的生活里面、平淡的生活里面多了一个选择，可以去看本书、去看个电影， 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点吧。 绕过了一进门图书榜单的展示区，整个书店的书籍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在书店左右两面墙边摆放着6个大的书架， 中间还有很多书桌的展示。 我们的主题的主题桌，然后会有一些出版社的这种合作性的这种主题桌，然后我们图书的选品呢，其实会跟国内主流的100-200家这种出版社去直线的合作，畅销书或者是一些主流的图书，我们都会很快的去呈现，结合周边的一些文化，包括消费圈层去做这个图书跟产品的一个配比。像这家店的周边可能是一些社区啊，或者是亲子类的这种客群会比较多，那我们会配比就是时尚类的或者是畅销书为主。那楼上我们还有亲子的一个重点的活动区，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去探索一下。 在去探索二楼的儿童区之前，我被书店的一股咖啡香味所吸引。在书店的最里面就是咖啡与阅读区， 后面是我们的咖啡区，我们自己研究的这种咖啡品牌。看书看一会儿比较累了，你可以拿一本你感兴趣的书，买一杯咖啡坐下来，把这本书细细的研读一下。圣诞节的时候也会研发一些冬季的特饮在里面。 区域就很安静，咱们放的这个音乐的声音也会调小一点，很多桌子有大桌小桌。现在今天是一个周二的下午，但是这个阅读区基本上都已经坐满了。 是周中的情况已经是还比较饱和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会可能很难找位子了一点。 咖啡区的一些座位也会配有台灯，在一盏盏明亮的灯光下，一位位读者正在书店里读着他们喜爱的图书。家住附近的熊小姐是延吉又汇聚店的常客了，她说在这里跟很多人一起阅读会更有读书的氛围。 可能这边氛围更好一点吧，就是因为看大家都在这里看书的话，你可能自然而然的静下心来之后就可能觉得更有氛围一些。自己在家看书的话，有时候很难去静下心来看，可能就玩手机或者看视频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平常有很多一些知识讲座什么的，然后都会常来周末的时候，因为它开在这个大商场里嘛，然后人流也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流特别大，有时候来都抢不到位置。 就像这位熊小姐说的，这里经常举办的读书沙龙还有新书签售吸引着更多的读者走进书店。不过书、咖啡、文创产品，这似乎已经是很多特色书店的常规搭配了。之前谢凌宇也告诉我们说，在这家书店里还有着别的书店不具备的多功能区域，就在书店的二楼，我们马上去探索一下。 二层是我们更加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它是有各种生活方式体验店在里面，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一起去看看。 啊，好。一上来就首先闻到了花香。 这边是一个花艺的门店，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个业态的这种丰富性的一个延展，会集合了10家这种店中店的模式，包括摄影类的、 DIY 的、针对小朋友的，还有一些皮具啊这种生活方式体验性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像研究现在的一个发展趋势呢，我们可能不局限于图书产品跟咖啡，我们想做一些更多的这种丰富业态的一个体现。那我们会融合更多的一个专业的服务给到大家，不光是我们的图书的一些推荐啊，或者活动的一些招募，那更多的可以，比如说您来到店里面可能只是想看图书，但是会有一些更多的新鲜的东西给到你，这个店就不仅仅是一家书店，有更多的体验和生活方式的呈现。 书店丰富了自己的功能，让它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与阅读与书有关的服务。这些多业态的精致的小店入驻到书店里，它们的功能都与美好有关，这一切似乎相对独立，但是在内容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精致的小店为书店吸引了客流，从一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商业策略，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喜欢美好的人们也一定会被书香吸引，最终由顾客变为读者。在二楼还有很大的一个区域，就是儿童活动区，研宝乐园就是儿童阅读与活动区，到了周末这里将举办绘本讲座等等的亲子活动，也是服务于周边社区的居民。 走到这边它整个灯光会有一些变化，更柔和，更适合小朋友这些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静乔。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起打开的是四家最北京实体书店的大门。在今年2018年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最北京实体书店评选当中，有八家书店获得了这个称号。在上周六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探访了其中的四家，那么今天我们将探访另外的四家。上半段介绍的两家书店呢，都是以工业风为自己特点的书店。在石景山特钢园区内的全民畅读特钢店呢，本身的建筑就是曾经的厂房，所以它在厂房的内部做了一些调整，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而开在商场里的延吉优汇聚店专门设计成了工业风，通过不同元素的展现来体现这个风格。可以说这两家书店都是近些年来开放的书店当中，在书店装饰风格和内容上都很有特色的一些书店，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他们被评为了最北京实体书店。那接下来我们将去到的这两家书店，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而且风格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家书店的风格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是哪儿呢？首先我们将跟随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一丹的脚步，去到社科书店看一看。 你好，社科书店是吗？我今天是来采访。 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这家书店，它并不是坐落在繁华喧嚣的市中心，也不是时尚潮人常出没的地方，但却是学术氛围最浓的小书店。它就是位于北京东城建国门内大街五号贡院东街的一个偏僻小巷中的北京社科书店。这家书店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在这儿觅书具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多彩的图书持续激发着读者的学习热情，典雅的环境也给读者留下了一片宁静之地。因为紧挨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里的学者也经常在这儿买书。 社科书店以社科为主题的这周边吧，建国门地区吧，就这一家。应该说社会科学方面在这儿还是比较全，其他除了在网上大概还 不一定有这么全吧。 在研究所里面做行政工作，在我们院里，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可能会过来转一转。包括我们所里面有的老师在底下，他会做一个读书会。 书店已经好多年了，也是社科院一个传统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因为我们也经常来，这也是我们社科院人自己的一个世外桃源也好，还是一块这个陶冶情操的一个福地吧，我觉得。对于书品的选取来说，这儿的书店的店员其实和包括这个经营来说，它都是有一个二次或者三次遴选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我们在可能在网上买书比较便利，有些书哪些书适合我们读，通过这个书店它整个的挑选之后，对我们来说其实它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一个口味或者是什么兴趣去选那些书，所以我们更愿意来这里来看一看。我觉得这儿它也是兼顾各个层次的，你比如说这你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一个爱好者，甚至有些比较深一点的儿童读物，甚至我觉得在这边 就是波兰呢前任导师啊来这儿买书的时候都请我帮忙啊，他经常来，他来了以后开始往翻译两句，后来我说他不用翻译，他的普通话可能比我说的还标准的。 我搬了18年了， 对， 我每天打了饭就从这儿过一趟，基本上是文人书店，他这个学术气氛是比较浓的，他这个书店就是各个所的研究成果。从这个书店呢，可以看到社科院学术上的发展，一些新的进展，整个的学术的动向，学术这个一会儿又拿热点的话什么，在这都有反应。 北京社科书店创办于1981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书店，1984年更名为北京社科书店，2016年春搬迁到现址。北京社科书店是专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书刊的学术书店，秉承着追求学术品位、立足思想前沿、传播先进知识、忠诚服务读者的办店宗旨，是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思想驿站和精神家园，也被称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工作者的图书资料库和后书房。书店成立37年来，吸引了老中青三代读者。回忆起这家小书店的历史，北京社科书店负责人冯阳丽向我介绍道， 到现在的店址已经过了4次的搬迁，那么我们书店从最开始定位的一个哲学类社会科学的专业学术书店，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紧围绕这么一个定位一直在做我们的书店，在坚守。 搬了4次家哈，比如说看一些老照片，有没有对比过就原来的书店和现在书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啊？我们书店从那个81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妇联那一块，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80年80初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在我们那个当时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呢在后面的时候，第二次搬迁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社科院的科研大楼下面，面临着长安街。在00几年的时候，我们书店也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很多读者都会到我们书店去购买，那个时候就已经改变成为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书店。后面在改名的时候，大概是在84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注册为北京社科书店了。 我们楼下是吧？楼下还是挺宽阔的哈。很温馨。这下面基本上多长时间搞一次活动啊？ 每周二有读书会，然后平时也举办一些个小的活动。 书店还积极创新图书阅读推广模式，创立了共院学人沙龙文化品牌，同时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举办作者研讨、新书发布签售以及新书发布会，还有读者见面会以及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共院学人沙龙每周举办1到2场活动，截止到目前共举办了300多场活动，参加人数也累计了10000次，因此被称为是高颜值的严肃社科类书籍的栖息地。 其实我们书店另外还有一个读书会，是跟我们院里的老师一起合作去创办的，叫知行读书会。还有一个每周二下午的固定读书会呢，它是叫知止读书会。知止读书会是创办人是我们社科院宗教所的刘国鹏老师，他模式是创国类首例，他的是精读，之前已经读过理想国，然后现在正在读道德经，一本书可能要读2年左右。然后呢他这个读书会的模式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道德经，道德经它这一章节它会不同的 版本都会收集起来，可能大概有二三十个版本左右，每一个作者每一个就会分不同的协读人，针对这个版本去做他的讲读和作者对他的理解，以及我们读者在对他的进一步理解，然后呢根据有导读协读一起去把这章节给读透。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说是创国类首例的一个读书模式。 如今北京社科书店的声誉已覆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大高校、周边机关单位、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建国门周边社区，成为北京建国门乃至长安街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景点和地标。在跟社科书店距离不远的外文书店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书店，那接下来继续跟着一丹的脚步去外文书店感受一下那里的读书氛围。在游人如织的王府井大街上，商业楼宇林立，大型商场宾馆专卖店鳞次栉比，但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繁华的大街上，却有一个闹中取静之处。这个地方和新中国同岁，外国人比中国人来的还要多，它就是北京市外文书店。 您会说中文吗？ 他不会， 他白俄罗斯。 他是想看什么类型的书？ 他想看就是说有没有介绍白俄罗斯的。刚看了有一本是、一本是就是中白的交往的一个书，一本书。 他感觉怎么样？ 他特高兴，他看见特高兴，就看见自己国家有介绍的特高兴。 Был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найти в моей стране, она не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найти на полках ваших магазинов книгу о Беларуси и Китае. Эт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他的意思是， 他说他非常高兴，就是在这里看到就是他们国家的书，虽然他们国家不大，但是呢咱们中国有介绍，他很高兴。 为什么想到这个外文书店来呀、那么多家书店？ 因为我就想看中英文对照了，因为我是那个就是刚考完导游证，看一下那个就是看多看书补充一下。 看到上面写的是 EUK， 这个是欧元9.99是吧？9.99欧元的话，人民币100块钱，但是我们只卖58。就是所有的这些，包括还有一些标价更贵一点的书，都是58， 对， 统一价。为什么咱们这儿这么便宜啊？ 出版社给的折扣比较理想，所以我们就把优惠给了读者。 1949年12月1号，新中国刚诞生不久，专门从事图书进出口贸易的国际书店正式成立。国际书店就是外文书店的前身。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书店的机构和业务经营不断进行着调整和转变。1958年，在外文科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市外文书店。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外文书店已经成为了一家知名的品牌老店。回顾外文书店的历史，北京市外文书店副总经理李鹏给我们介绍道， 就是我们这个外文书店呢，每逢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呀，如60年代这些中苏论战呀、中印边界等问题呢，一些驻京的外国记者，包括这个当时路透社的这个布拉维亚等，常到我们外文书店来购买《北京周报》和一些时事评论的文件，了解一些动态。一些国家的政要人物呢，也把外文书店作为参观访问的单位。比如说这个上世纪的50年代呀，印尼的共产党总书记艾蒂每到中国都要访问外文书店，购到这儿来购书。那个72年尼克松这个总统访华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都曾专程到这外文书店来参观。包括这个泰国的记者宋巴，改革开放这个前后呢，曾2度来中国，来这个对外文书店进行这个访问。82年的7月3号的这个参考消息登载了他写的这个外文书店换新颜的报道。他在描述外文书店书刊品种丰富后写道，外文书店所见上述精神食粮书刊著作虽不是四个现代化政策的关键所在，但记者本人感到是经济文化的新气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市外文书店已经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语种最全的进口原版图书零售卖场，营业面积3000平方米，经营品种近8万种。而在5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外文书店始终坚持着为科研服务、为对外宣传服务、为不同层次读者服务的企业宗旨，也成为了向外国人推广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窗口。 然后外文书店呢，从建店之初呢，就把这个对外宣传的工作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王府井综合门市部在殿堂最突出的位置都陈列了这个 马列著作啊、毛泽东著作、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外文版的这个中国古典及当代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名著，外国人学汉语的教材，中国武术、中医药、文物古迹画册等品种呢都比较丰富，也成为了呢外宾了解中国和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的图书品种原来可能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图书，现在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外文原版。 嗯， 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学习这个外语的这些读者们呢，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平台。因为外文原版图书这一块也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吧。完了，我们也成立了图书进出口公司，由我们自己来从这个国外直接引进这个国外先进的这些图书品种。 大概是多少种类呢？现在 我们现在外文原版图书这一块大概有3万多个品种。 应该算是全品类的一个外文书店了。 对，全品类的一个外文书店。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主打我们外文原版这一块儿。但是呢，在一层呢我们也有外宣类图书，二层也有教辅教材，也是外文，也是就是中这个国内出版社出版的这些学外语的这些教材，啊，包括一些小语种的这个图书啊，还是比较丰富的。对，三层呢是我们的外文原版的这个文学类、儿童类，还有字典啊、教材，然后三楼的这个西厅，这东厅西厅呢还有一部分画册，原版画册和日文原版的这么一些多元化的一些产品。外国人来的也比较多，尤其在一层我们的外宣产品。然后我们的原版图书外国人也是非常喜欢，有时候他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那他可能就到我们书店来买。 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北京市外文书店特别和各大售书平台合作，开展了线上外版书的市场。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从线上线下来一起做销售工作。网上呢，我们也在做全品的这个销售，双十一、双十二各个这个节点，我们都在网上也做一些促销的活动。把我们的这个图书呢，尤其是外文原版的这些特色的图书，放到这个网上去，线上线下相互动吧。 除了一层的外宣图书，二层的外语类学习图书，还有三层的儿童读物，外文书店还特别引进了文创产品，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北京市外文书店门市经理李世强介绍道， 2016年开始吧，我们增加了差不多有3000多个品种吧。类别呢，主要是这个日本的，就是原版的这些，还有这个欧美一些国家的这文创类的。再有一个体现咱们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些，就多元化的一种品种吧。 今天的外文书店不仅成为了中国了解外国的窗口，同时也将国内很多的出版物引进到国外，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在上周六和本周六的两期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探访了今年被评为北京阅读季最北京书店的8家实体书店。从今年开始，这8家书店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最北京书店，而他们又各具特色。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生国先生认为，最北京书店就应该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多样的选择。 我觉得呢，最北京书店其实它有各种类型的，有的是美丽啊，最美的阅读空间，有的是有北京味儿的啊，以北京的精神、北京的文化为特点的，还有的呢，它是最社区的、最亲和的、最温馨的啊，这样子的一种社区空间，还有是一种最儿童的、最亲子的啊，给孩子们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所以有着不同特色的这种最北京的这种阅读空间啊，它既是多元的，同时又统一成为一种北京的阅读空间的一种特色。北京作为一个这种大型的超大城市和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这种人的多元化使它的这种空间的多元化也是成为一种必然。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需求啊，我们正是需要以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这种阅读空间，能够符合不同的人的特色的需求。我觉得这正是一种最北京的这种有容乃大的一种都市气质的一种呈现吧。 不仅仅是评出的最北京书店，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特色的阅读空间正出现在我们的城市当中，这样的空间也成为我们了解城市与城市对话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一个城市啊，只有这个遍布全城的大大小小的各种阅读空间，它才能够让这个城市啊变得更加的温暖。它这个城市呢，还是变成一个是一个跟一个每个人在精神上有关联的、有温度的、一个温馨的、一个自己的精神的家乡。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一个城市再美、再大、再富有，如果跟我没关系，那就是一个异乡人。我只是一个漂泊者而已。如果这个地方我能够把心安住在这个城市，我找得到我心灵的归宿，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故乡，我的归宿。